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啊，又讲边一位诗人呢？ 今集介绍呢位诗人呢，其实都即系被关注咗好耐噶啦，但系只不过系最近呢，佢有本好经典嘅中译本啦，就重出翻，就叫《生活之乐》啊。 嗯。 啊，咁啊呢本书呢，就嚟自书名嚟自佢最出名的一首诗啦。咁佢有两本诗集呢，是当时令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 是。 一本就是《生活之乐》，另一本呢叫做《乌贼骨》，就是乌贼那种鱼的骨头。咁呢位诗人呢，就是意大利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蒙塔莱啦。蒙塔莱呢，他是1896年出世，但是一直到1975年呢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咁他乌贼骨呢入面呢，就将生活呢比喻成呢好似乌贼嘅骨咁样，乌贼系即系墨鱼嗰一类噶嘛，咁佢系俾啲墨汁包裹住噶嘛，生活喺黑暗中啊嘛，但系佢嘅骨头系雪白嘅， 系 吓，咁其实呢样嘢咧都几似佢嘅诗歌嘅，佢嘅诗咧被称为隐逸派啦，点解呢？因为咧佢自己写作嘅时间咧差唔多就同阿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嘅时间差唔多，咁咧佢就其实喺意大利好出名，但系咧一直拒绝加入法西斯，即系拒绝合作啦，咁就选择咗避世写作，然后所有嘅诗咧都系好低调。好婉转，咁咧就佢当然唔系嗰种佢冇办法直接去对抗墨索里尼啦，咁但系佢咧就采取呢种唔合作嘅态度，同埋去歌唱生活嗰啲非政治化嘅嘢咧，嚟表示佢嘅态度。 系，我仲以为咧，即系应该如果落得诺贝尔文学奖嘅诗人，通常佢嘅作品就系都系同政治有关咁。 系啊，咁大家都好肯定佢觉得佢可以唔合作已经好难得噶啦，喺嗰个时代吓，因为意大利咧大诗人当代大诗人唔系好多啦，咁所以稍微出名咧都会被政府去即系想同佢合作啦，咁吓。咁啊蒙塔莱咧佢嘅早期好多诗咧都系写紧呢种就好似乌贼骨咁样喺黑暗之中发光嘅嘢。咁其实都鼓励到好多人嘅，比如话我哋依家第一首先咧叫《请你把向日葵给我》。 请你把向日葵给我，蒙塔莱。请你把向日葵给我，是我将它移植到我那被严简销毁的土地。它整天把黄面孔的忧虑对着蔚蓝的晴空。阴暗之物总是向着光明，它们的形体在色彩的流动中消失，色彩在音乐中消失。因此，多少机会在一个机会中消融。请你把那植物给我，它总是走向光明，将生活的本质升华。请把那疯狂地追求光明的向日葵给我。 请你把向日葵给我，咁就系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嘅作品。 系啊，呢首诗咧，其实就写紧咧去到二战后期嘅时候嘅意大利。佢入边有一句话啦，佢话佢个土地咧系被严简销毁咗嘅土地啊。其实意大利应该系一个风光如画嘅地方，即系好肥沃嘅地方，但系呢个土地已经变成咁样啦。所以咧，我更加需要向日葵。呢样嘢其实唔系话一定可以种得生向日葵，而系向日葵呢，佢嗰种不断咁样向住光明嗰种力量啦。尤其佢入边第二段咧，头先我哋听到佢写嘅咧，我一边睇一边就系谂到咧，就系梵谷嘅画啦。佢话佢个形体咧系喺色彩嘅流动中消失嘅，佢唔介意佢融入咗光明入边啊。梵谷入面嘅向日葵就係佢同啲光呢成个室内嘅光啊係融为一体嘅，你会睇到嗰幅著名嘅向日葵咁样。 佢話就好似喺音樂入面消失咁。但係當然啦，音樂喺一首詩同埋一幅畫入面都係屬於睇唔到嘅嘢嘛，聽唔到嘅嘢嘛。咁佢話咧，呢種就好似一個機會咁樣。呢、這個機會係咩咧？佢覺得係可能係一個民族嘅機會，或者係人性嘅機會，係點樣復活翻咯？ 系啊，我呢首都好正能量啊！ 非常正能量，我今次拣佢几首诗都比较正能量，因为咧，呢、這个新年刚刚开始啦，即系大家都系正能量啲。 系，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古老的大海》，你的声音使我沉醉。 古老的大海，你的声音使我沉醉。蒙塔莱。古老的大海，你的声音使我沉醉，你的波涛像淡绿色的钟，撞击着沙岸，又轻轻地消失，传出神秘的语音。我的遥远的夏日之家紧靠着你，你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太阳曝晒，四周满是飞蚊，像过去一样，今天由于你的出现，平静的大海，我更应该相信你的呼吸向我敲起的庄严警钟。你曾对我说，我的心脏的小小跳动只不过是你的一瞬，你的严格规律深藏在我的心中，它是那么广泛与众不同，又是那么归然不动。于是我清除一切污垢，像你一样把你深渊中一切无用之物抛到岸边，扔进草丛。 古老的大海，你的声音使我沉醉，就是蒙塔莱的作品。 蒙塔莱这首诗呢，我可以将它称之为是一种治愈的诗。意大利呢，在过去二十世纪呢，其实都挺惨的，一直呢就即是企错队啦，又跟住德国这样，最后呢都成为二战的战败国啦。那这入面呢，他在讲的古老大海应该是指地中海啦。那他说呢，他用的一系列比喻呢，都是跟钟声有关的。他将大海的声音比喻成钟声，但一开始是淡绿色的钟，即是这个是一个通感的比喻，将钟的声音比喻成一种绿色，那呢是讲一些古老的神秘的传说，跟这个整个拉丁民族有关的。但去到中间呢，他就说是他是敲起警钟，警钟就好像这个民族因为做错了事情去到了一个呢废墟的边缘，那战后的意大利呢其实都是很艰难地复苏紧。但是他最后呢，他说大海是令他可以学习的，就是怎样呢，他说他想好像大海这样将深渊下面那些无用的东西都抛上来，掟咗佢出去咁样，就好似佢想一个民族洗心革面嗰样嘢，即系我哋曾经相信过法西斯，我哋曾经去侵略非洲啊，侵略欧洲其他一啲弱小民族啊，咁我哋依家可唔可以将呢啲属于我哋可能已经进入咗我哋性格好深处嘅劣质嘅嘢抌咗佢呢，就好似呢条大海咁样，不断咁样更新紧自己。 是我以前都冇諗過話，即係鐘同個海浪聲啦，或者個大海咧會扯上關係。 我諗唯一似嘅咧就係咧，如果你喺歐洲住過咧，即係到咗晚土嘅時候，啲鐘聲一排一排咁樣，尤其係啲小城市、小城啦，嗰啲古老嘅小城，你十會聽到教堂鐘嘅，係一陣一陣，應該嗰個節奏啊，好似大海嘅波浪。 是古老的大海啊，跟住我哋听就随他这样去吧。 就随他这样去吧，蒙塔莱。就随他这样去吧，栗树上的蜂群应和小号的乐音，夕阳云染的贝壳外，一座描画的火山，轻快的烟雾徐徐浮长。一枚镶嵌在浮石里的银币也在书桌上熠熠闪光，伴着几张白纸。生活似乎辽阔无垠，但竟比你的头巾更狭窄。 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就随他这样去吧，就是蒙塔莱的作品。 就随他这样去吧呢，是一幅非常之悦目的小品。为什么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向日葵的幅令，我想起梵谷的了。这幅呢，我即刻就会想起塞尚的画。 啊， 它入面 的颜色是闪闪发亮，塞尚的蓝色呢是很有质感的嘛。跟着呢，它往往呢都会画一些静物。啊，然后背景呢可能是座山啊，或者是一个远景。咁呢首诗就係咁样啊，从一棵树中景嘅树跟住推远到去到火山。啊，但係又拉近埋呢贝壳同埋呢啲好似放喺张台上面嘅一啲装饰物啦、浮石啦、银币啦、几张纸啦。但係最后一下子收返嚟，佢话生活呢咁无限啊，但係呢係窄过你条头筋咁。咁呢个系合物隐含住咩呢？好似系同佢嘅爱人所讲嘅话咁样啦，好似系一句反话啊，你应该解开你头筋去諗下呢个生活几咁辽阔，你唔应该自己绑埋自己，自己收埋自己嗰样嘢。所以佢第一句话就随他这样去吧，即系叫你諗开啲啦，吓叻叻啲咁样。 啊，如果唔系阿廖伟同你咁讲话，又提塞尚嘅画啊、梵谷嘅画咧，都冇发现其实蒙塔莱嘅诗真系个画面上，其实会即时会想起一啲画面。 系啊，呢个画面同埋系好经典嗰种画面。虽然佢系一个二十世纪嘅诗人啊，但系佢写嘅画面咧就好似系十九世纪呢啲印象派入边啊，因为印象派嘅画咧，往往咧都系充满咗即系嗰种光同埋空气嘅震动啊。啊，好微妙嘅嘢，咁其实同阿蒙塔莱嘅诗嘅质感都好相似。蒙塔莱嘅诗咧，可以讲系低调嘅，但系佢喺低调入边咧，你会睇到佢有一种即系隐隐嘅节动咁样，吓、一啲好细好细嘅音韵喺度流动紧，佢唔系嗰种大声疾呼嗰种诗嚟嘅。 系，咁我唔知跟住落嚟呢一首《雨后》又系讲啲咩啦。 雨后，蒙塔莱。雨后的沙滩上，影显一行行鸡爪似的符号。我赶紧朝身后望去，却不见鸟巢或鸡窝。莫非是一只疲倦的，也许骑腿的鸭子走过？我猜不透这象形文字，即令我是中国人。清风一阵，足以淹没它的流行。谬误啊！倘若以为自然沉寂无声，他的言语荒诞不经，唯一的期望，但愿他不要给我们太多的关心。 雨后就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作品。 为什么我会选雨后呢？因为它里面讲到中国这件事。其实意大利和中国的关系呢，很多人都讲过，就是最大呢就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最相似就是懒。话即系其实世界冇乜几个国家中午会午睡嘅，意大利同西班牙同中国就呢几个咁地中海国家啦。同埋咧，有一本书好重要嘅，意大利有个语言学家咧，佢曾经写过一本研究呢、这个汉语中嘅诗意嘅书，咁啊影响咗好似庞德、艾略特佢哋一大批呢个西方诗人嘅。咁喺呢度咧，我哋都会睇到咧，即、就、系、是、一个意大利人眼中嘅象形文字是怎样的啊，他先是看到一雀仔或者鸟类行过的脚印啦。咁佢为什么会想到起呢个象形文字呢？当然个样子就好像书法咁样，但他估不到。同埋呢，他说呢，跟住他有一句呢，他说即令我是中国人，他说即使我就算我是中国人啊，但是呢下面嗰句呢都几证明佢种中国思维。佢话一阵清风吹过就会冇咗痕迹，呢个好中国诗歌咁啊。但係最后呢，佢去返呢都系一个西方人嘅思维。佢话呢，佢希望呢即係大自然嗰种神秘嘅力量啊，最好唔好睇我哋，唔好理我哋，大家 泰然处之就得啦。你有你自然嘅变化发展，我有我人类嘅生活。你一关心我呢，我就麻烦。其实就好似政治咁、啊、最好你唔好嚟关心我，帝力于我何由哉咁啊？咁啊，呢个去到最后系一种西方嘅一种，即系人同自然之间嘅关系呢，就唔似东方嗰种咁融合嘅关系，反而佢系好警惕嘅。 系，呢个好有趣啊嘛，用我哋啲文字。 呢啲咧就系好典型嘅蒙塔雷晚期嘅诗，因为佢咧都活到成八十几岁。咁啊，晚期嘅诗咧就好多系哲理性好强嘅诗，好似头先嗰首咁样，即系你会谂如果人同自然嘅关系保持到点样先为之最美妙呢？我可以欣赏佢，可以感受佢，但系最好唔好互相干预。 系，佢虽然好哲理，但亦都好淡然咁讲出嚟。 系啊，嗰种哲理咧就唔系话即系好似存在主义啊咁样嗰种令你觉得生死有关嘅嘢嘅哲理啦。 嗯，最后咧，我哋要听《每天的历史》。 每天的历史，蒙塔莱，唯一持久的科学。是研究末日审判的末日学，那不是科学，是日常的事实和生活，那是日常的面包，不可替代。占卜者都农没完没了，说是面包十分重要，那是日常生活的蛋糕佳肴，尽管有点干瘪，到处都是碎屑，一切都在一个美好的季节。百年加十，千年加百，只会使味道更加美妙。显然，只有未来的那位品尝者最为幸运，他不知不觉尝到了美味。他说，剩下的才是文学。 每天的历史，咁就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嘅作品。 每天的历史咧系佢一首好鬼马嘅作品，或者好狡猾嘅作品。即系一个老人家咧，老到一定程度咧，你会觉得佢好似讲嘢咧都好玄乎其玄嘅。啊，佢一开始佢就用咗好多啲好斩钉截铁嘅，但系又系好似系学术论文嘅句子。佢话。科學唯一持久的科學是末日學，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會知道地球一定會有一個末日，但末日永遠都不會到來的這樣。所以呢，只要我們還存在，我們就可以思考它嘛，所以就是唯一持久的。因為它到了它真的發生的時候，就已經所有其他科學也都沒有了嘛，所以它一定是最後發生的科學。但是既然是這樣，在這個無限的延宕裡面呢，我們才可以去接受日常的事實、日常的麵包等等。那無論呢占卜者怎樣預言未來呢，我們都要去品嚐這些麵包，吃的到處都是碎，而且呢會越來越感覺到这个日常当下的面包更加美妙。但是呢最后他来一个反转，他说最未来那位品尝者，即是说最后那个所谓末日，最后如果从宗教当然末日审判，负责末日审判的耶稣咯，那他说是他会最幸运尝到美味。跟着他最后一句呢就很令人不解了，他说剩下那些是文学，即除了末日学呢，原来还有文学是更加持久，是超越了持久这件事。 是，我还以为他说美味那些应该就是算是文学 我觉得是食完之后那种空虚 是文学，或者呢末日过后文学才真正开始发生。即是当一个人呢意识到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不能持久的时候，所以他就说那种学术是持久的，但是你生活呢都不是持久的。当你意识到这种不能持久呢，你才会有文学的可能。 是用他这种这么淡的方法去写诗，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好像还难一点？ 你很难理解一个意大利人会这样写诗是啊，你如果听意大利人讲嘢，你都知道 很热情， 哇很热情，哇婉转百转这样的，好像唱歌这样随便讲句话。但是这些诗呢就全部都是很淡然很低调，甚至乎呢即是他那个派别隐逸派呢曾经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呢，就叫做灰暗派。 哇，隐日同灰暗又差好远。 系 两 回事，系咯。灰暗系佢表面嘅颜色，但系隐日咧系佢选择嘅一种生活态度啊嘛。所以最后咧定咗都系隐日派。 系，但系隐日派当中，蒙塔莱系即系比较系典型嘅例子。 其实咧，上个世纪咧，两个意大利诗人得奖咧都系隐日派嘅，一个就是蒙塔莱、一个叫卡斯摩多。咁呢两个人咧得咗呢个诺贝尔文学奖，仲有一个就更早少少系俾佢哋系佢哋嘅老师级嘅叫翁加雪蒂，其实佢哋三个嘅诗都好相似，好低调，但系咧有一种好圆满嘅力量俾到读者。 系好高兴今日可以认识到呢个隐日派嘅诗人蒙塔莱啊！好，我哋下星期咧，我哋会讲下一啲 其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啦。咁多诺贝尔诗人，其实上个世纪我应该重新认识一下。 下次再倾，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